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作者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。 《龙骨焚香》第六篇，阎罗第四集。戏开了场也拦不住人走，因为布景粗糙，幕布上画些青山绿水、亭台楼阁，假的不能再假。要说现在的舞台剧讲究与时俱进，各种新技术都可以引入，实在不该这么敷衍的。江恋觉得这剧没什么诚意，不太尊重观众，那观众自然也就轻慢舞台了，他也起了离席的心思。但是回头一看，不大的剧场里居然走得只剩他一个人了，这是他平白多出不该由他负的责任来，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，酿成雪崩的最后一片雪花，也是结扣解到底的那最后一拉。他这一走，这台戏可就真的崩盘了。再说了，那演员得多尴尬呀。 算了，反正晚上也没事，牺牲点时间，成人之美吧。 于是他又坐定，这一坐，因为知道横竖是要听戏，反能静下心来了。听着听着，渐渐咂摸出些意味。一个剧种，但凡能有传承，能有受众，就必然有其独特的魅力。你心浮气躁，领悟不到，离席而走，不代表别人不能赏得了这味儿。江恋正听得入神，忽觉有人在身侧轻轻坐下。 喜欢越剧啊？ 是个女人，声音舒缓而又低沉。说来也怪，明明是在说话，但给人的感觉像是一声悠长叹息。 哼，也不是，我听不懂粤语，也就是看个热闹。 边说边看过来，江恋一怔，这是一个相当美的女人，是美不是漂亮。说不出她的年纪，也许30，也许40。她的年龄感不是来自于容貌，而是来自于眼神和气质，而且可以看出她并不借助妆容和衣着去遮掩年纪，一切顺其自然，自然在她周身流淌，美也在她身上流淌。从垂在肩侧的头发到手肘处衣裳的浅浅褶皱，江恋简直是要被她惊艳了。她收回目光，心中突然冒出一个念头， 这一晚这场戏还不赖。 美的事物，不管是画是景还是人，都会让人心情愉悦，觉得不负光阴。 这样更是难得，有时候听就行了，不一定要听懂。坐在这听戏是个什么感觉？ 首先这儿必然有人砸钱扶持，不然绝对支撑不下去。 台上明亮的灯光点染着戏角的胭脂粉面，浓墨掩烧。台下昏暗的余光里，那女人嘴角带出一抹很淡的笑，这是山鬼中行六的躯壳，也是陆三明口中名为老大却万事撒手不理的六妹。粤剧流行于白话区，在广东香港一带颇有受众，但广西情况比较复杂，桂西壮族居多，桂东汉文化占主导，桂东分南北，桂林属桂北，受湖湘文化影响讲官话，桂南一带如南宁、梧州等流行白话，所以粤剧在桂林不大吃得开，而且这小剧院简陋而又陈旧，每天根本都售不出票，之所以能日日开戏，纯粹是因为他。陆三明为了讨好这位六姑婆，于背后做了大量工作，比如基本包揽了戏票，当成自家酒店的客人福利，引客人过来捧场，比如长期雇佣水军专为曲小姐喝彩，一听曲小姐不唱，自然如放假般顿作鸟兽散。 这才是个首先，其次呢？ 其次我觉得这戏根本就不是演给观众看的。 曲俏愣了一下，他转头看江恋， 江恋正专注地看着台上，光影镀上她的脸，显得五官分外分明，却也柔和，多半是因为她那似乎随时都会上扬的嘴角。 那是演给谁看的？ 给自己看的。 他示意了一下台上。 嗯，我也不知道这个人是谁，但你看这种八九十年代的布置和陈设，是没钱去改进吗？肯定不是，就是刻意为之的。那人心里大概有一个走不出的旧梦，早已过去了，事过境迁，他却不愿撒手，或者说是不放过自己，一遍遍的重演也重温，不在乎有没有人看，也不在乎赚不赚钱。 曲翘坐着不动，台上的一切却突然有些模糊，各色的影子里揉着念打的调子，有人在耍棍，耍得虎虎生风，棍影连成了圈，又成了起伏的漩涡，像是要把远年的事儿给吐出来，又像是要把现在的他给吸进去。他听到江恋问他， 你没事吧？ 他知道自己眼角已经挂落一行泪，并不去擦，只是笑笑说道， 你看那， 又指向舞台两侧， 各自都有道门。 没错，供演员上下戏台用的。 外行才那么说，那个叫虎渡门。 哦， 早年在广东学戏，师父要求的演，一再强调说，上了这个戏台，就一定要有敬畏之心，要尊重这戏。 你是？ 也要尊重你演的这个人，一入虎渡门，你就不再是自己。哪怕你刚死了父母妻儿，哪怕刚下台就要被枪毙，只要你跨过这道门，上了这个台，你就得望天望地，望他望我，不把自己带上台，也不把自己的仇怨带上台，眼里心里只能有这场戏。 他和他最爱的男人就是因戏结缘，台上台下缱绻以礼，后来情变，两人在后台反目，男人抽了他耳光，他抓破了男人的脖子，指甲里都是他的血肉，但穿了戏服还是要上戏。他揣了把刀上台，心里念着， 不如就在这众目睽睽之下捅死了他，再抹脖子自杀，在这戏台上唱一曲我自己的挽歌大戏。 可过虎渡门时全身一震，头顶如有棒喝，上了这个台就得望天望地，望他望我。那场戏是粤剧名曲《帝女花》，多么讽刺，两个片刻前还你欲啖我肉我欲吸你血的男女，上了戏深情款款。多年后想起来，他觉得那男人是渣，但不得不承认也确实是个敬业的好演员。演到戏里的两人双双饮砒霜自尽。 北楼听风行风云推起我， 演到在连理树下交拜自尽，男人眼中含泪与他合唱， 全部有僧楼夫妻喜会许呀， 台下啜泣声四起，渐渐连成一片。他看向指甲缝里那已经干涸的血红，想到姜麻的脸上那被脂粉盖住的伤，觉得又荒唐又好笑。下了戏后，他开始分不清人间和戏台，游戏人间，浪荡戏台，万事不理，把曾经的那个小戏院几乎原样复制在这儿，雇了一群同样唱粤戏的，日复一日陪他重温着旧梦。他生在梦里，活在戏里，戏梦都是虚无，梦醒即止，戏了便散， 地久天长是真的，但那是天地的事儿，人嘛，也就图个一晌贪欢。按理说，孟千姿应该由七个妈轮流带的，但是她只带了一轮，就再也没带过了。据说高金红放话说， 老六越来越不像话了，别让他把我们自保带得跟他一样挂别先耻的。 不带就不带吧，但他喜欢千姿，逢年过节仍会到山桂斋去探看。直到五六年前，为了件事儿和几位姐妹翻脸失和，再也没来往过了，连带着跟广西这头的龟山柱都疏远了。广西这儿也跟个不受宠的儿子似的，从此淡出了山桂斋的视线。 我姓曲，叫曲俏，你不赶时间的话，我去上个妆，给你唱段戏。 他站起身，不等江恋回答，转身走向后台，急至坐到梳妆台前时，还在想着江恋的话。 那人心里大概有一个走不出的旧梦，事过境迁，他却不愿撒手，或者说是不放过自己。 曲俏对着镜子上妆，上着上着，持笔的手就颤抖起来。他还以为自己早就释然，也看开了，但话从陌生人和旁观者口中说出，最直击内心。 原来这么多年，只不过是我自己不放过自己吗？也对，最伤心不过是那两三个月，我却用了二三十年来日日祭奠。这当日的戏台，这当日的戏码，这总是没什么观众的戏场，日日再现，到底有什么意义呢？ 江恋坐着看完了《帝女花之相邀》，这一段讲的是明末国破，长平公主与驸马周世显于成亲之夜双双自杀，洞房花烛，凤冠霞帔，演的却是悲情故事。江恋听得懂的唱段寥寥无几，只是看台上死别的两人觉得分外惆怅。谢幕的时候，他站起身一直鼓掌，这单薄的掌声在戏厅里不断回荡。演员下了虎渡门，戏厅里的光大亮，江恋看到有一两个没来得及卸妆的演员抱了束花向他匆匆奔来，他还以为是要给他颁坚持到底观众奖，后来才知道不是。最前头那个武生把花塞给他，一脸拜托地说道， 不好意思啊，曲小姐现在难得上台，一般有她上的场都会有人献花的，但现在观众都走光了。这 啊、哦，懂了，虽然我没有看过越剧，但看过影视剧，那些角儿回到后台总会收到花啊、行头啊什么的，讲究一个排场。 江恋抱着花束进了后台，曲俏刚刚摘下凤冠，一张描摹的精致的脸被大红嫁衣映衬着分外明艳。他接过花问江恋， 你有空吗？一起吃个夜宵。 江恋迟疑了一下，但曲俏接下来的话让他推辞的话没能说得出口。 今天过生日，本来还以为就这么冷清清过去了，没想到临到最后还能遇到一个聊得上话的人。 曲俏住的是一幢小洋楼，当年广西出了个桂系军阀白崇禧，白公馆已经成了受保护单位，不好买卖，这洋楼据说是他的一个高级副官的，解放后几经转手被曲俏买下了。他本来就是戏梦人生，不喜欢生活在当下的，买下了之后拯救如旧，住着民国的房，唱着明清的戏，伤着二十多年的情，日日在不同的时空里穿行。现下小洋楼上下都没有亮灯，显示主人未归。楼前的道路不远处停了辆大 SUV， 车后座上孟千姿打开礼盒盖，最后一次检视送给曲俏的冠饰，毫不夸张，一开盖珠光宝气，真个丝缠线绕坠琳琅。 冠头捧起来，后头还坠了银白色的珍珠链子。车内施展不开，他弯下腰拿头去凑那宝冠，叹着气说， 这么漂亮我都想去唱戏了。 有那么夸张吗？ 副驾上的新慈回头看他，驾驶座上坐的是孟进松，他瞥了新慈一眼， 你以为送六姑婆能用仿货呀？光宝冠后头的珠链就用了4000多颗小珍珠呢。 那干嘛不让人家龟山柱接待啊？搞得还要租车，还委屈老孟当司机。 我不委屈，你要发牢骚呀发你的啊，别拖我下水。 惊动了龟山柱又是大动静，又得请这边的各路朋友吃饭，烦不烦呢？再说了，不是给六妈惊喜了吗？知道人多了还惊喜得起来吗？ 那万一人家六姑婆今晚夜不归宿呢？ 别胡说八道。 不是没可能啊，过生日嘛。这位六姑婆这么吃得开，听说追她的人大把呢，连20多岁的。 越说越没边了是吗？ 事实嘛，又不是造谣的。 连20多岁的，你听听这个用词，就准男人找个年轻漂亮的，不准女人找个年轻帅气的。我六妈这么漂亮，保养也好，还有钱，配不上谁了？ 也没说配不上，但别换那么频嘛。 孟千姿一脚踹在他座椅背上。孟金松其实心里也是这想法，不过新慈能天马行空的乱说，他可不行。 这空等也就算了，要是等回六姑婆呀还好，就是万一他是跟别人一起回的，是不是有点尴尬呀？ 他要是真带了人回，你以为我傻吗？还巴巴的跑过去送，我有这么不识趣吗？ 正说着，不远处有辆出租车停下，副驾上下来一个年轻男人。他先去拉开车后座的门，里头出来一个抱着花束的女人。那男人帮他拿着花，又关上车门，这才陪他一路过来。借着路灯的光，孟千姿看清楚，那女人正是六妈屈翘。至于那男人，孟千姿凝神细看，孟劲松和新慈不觉得身子前倾，凑近了挡风玻璃。突然新慈倒吸一口凉气，第一个失声叫出来， 我操，不是吧，是不是我看错了？哎，千姿，你看，这不是那个江恋吗？这人怎么这么神，一下子就从湘西来了广西。 孟千姿没有说话，他拿手揪起前排座椅上的罩布，慢慢拧着疙瘩。孟劲松心跳得厉害，顿了顿，回头看孟千姿， 千姿，咱们是不是今天先回避啊？ 见孟千姿没有异议，他想发动车子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忽听见车门响，急转头看时，孟千姿居然下车了。非但下了车，他还亲亲热热地叫了声 六妈。 叫完了，转向车内吩咐了句， 东西给我。 新慈反应过来，几乎是上半身扑到后座上的，慌里慌张地把礼盒递给孟千姿。目送着孟千姿向两人走过去，激动的声音都抖了。 我操，老孟，这是我真是，我操。 哎， 孟千姿迎着路灯的光一路走到屈翘面前，展颜一笑，把礼盒递了过去。 六妈生日快乐。 他知道江恋在看他，但当不知道，也当江恋不存在，只是笑着看着屈翘。屈翘愣了足有好几秒，先是不敢认，后来终于认出来，激动的嘴唇都有些哆嗦。 千姿啊，我好些年没见过你了。 是啊， 上次见他虽然还是这身条模样，但面上还有些青涩，现在不了，完完全全是个大姑娘了。哦对，这位是 我没兴趣认识，礼物送到了，六妈我走了啊。 他转身就走，觉得很解气，虽然自己也不知道到底解的是什么气，只是越走越快。到车边时，一把拉开车门坐了进去。孟劲松很快发动了车子，绕过屈翘和江恋身侧。车里大灯关了，看不清里头的人，屈翘只看到自己和江恋的脸被昏暗的光影拉得有些变形， 在茶褐色的车窗上水流一样漫掠而过。他终于反应过来，回头看着江恋问道， 你和我们千姿是不是认识？ 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原著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